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缩量下跌 1.11%， 深圳成指创4年新低，国内成品油价年内第11次上涨，近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整体下降。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市场出现地量交易，券商股的至暗时刻来临了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双双低开，三大股指一度下跌 1%， 深圳成指午后跌破8000点整数关口，深圳成指和创业板都创调整以来的新低。超强台风山竹正式登陆，根据以往的经验，每逢极端天气今天暴跌 9%，两市成交量对比上一交易日明显缩小。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51.79点，今天暴跌 9%。两市成交量对比上一交易日明显缩小。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651.79点，下跌 1.11%，成交量是869.63亿元。深圳成指收于7999.35点，下跌 0.1%。虽然没有开展逆回购，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地量的一个成交量？ 今天呢，应该说是比较出人的意料之外。压的水平并不高，也就资金面并不是很紧。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一年期的 MLF 的推出呢，应该还是体现了央行的一些的用意啊，比较深远的、长期一点的用意。因为这个中期借贷便利啊，和常规我们常见的逆回购相比呢，在这个稳资金、稳信用啊、稳市场这个信号方面呢，时间长度更长，而且会更强烈一点。那么我们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央行在目前资金面并不是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提前做出这样一个比较规模大的超预期的一个放水动作呢，应该还是有三点的良苦用心吧。第一个应该是要对冲目前近期这个地方债发行给市场造成的一个资金流动性的短缺，因为本周地方债的发行量非常大，达到了3000。其实我们近期也看到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金融数据也都出台了。显示国内的经济形势呢有待进一步的这个政策扶持。 那么这尤其在银行贷，我们近期也看到了八月份的经济数据啊，金融数据啊，也都出台了，显示国内的经济形势呢有待进一步的这个政策扶持。那么这尤其在银行贷款当中呢，票据还有居民的房贷占比比较高，而央行一直提倡的就是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呢占比却有点偏少，所以央行是通过 MS 市场的信用啊重新恢复，更多的中小企业呢能够通过债券市场的活水注入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呢，也是一个市场面一个时间段的问题，因为本周呢有一个逆回购金额比较大，2700亿，马上国庆中秋两个花钱的佳节又一起来临，所以提前进阶释放了进一步的释放这个宽货币啊宽信用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吧。那么从股市的角度来说呢，宽资金当然是件好事啊，因为整个市场目前这个成交量那么小。那么当然呢，因为按照这样操作下来的话，如果说后续市场还进一步需要资金的话，我们也可以期待比如说像定向的降准啊等等啊。当然有好的一面的时候，往往也有个双刃剑的过程，就是近期人民币汇率啊波动也是比较明显，那么持续的投放流动性之后，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呢可能会增加一些变量因素，所以有操作外汇的朋友呢应该也是要注意到这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好，应该说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啊，难免呢会对其他的一些方面产生影响啊。另外就是情绪也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尽管有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利好，但是目前的情绪还是偏谨慎或者是悲观一些，所以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没有有效的放大，反而是明显的缩小啊。但是我们发现最近券商股的股东啊是集体在增持自家的股票，您怎么看？ 我们知道这个券商啊是属于强周期的业务，那么券商的业务呢基本上主要和每天这个市场的成交量，也就是经纪业务，还有包括像投行自营通道业务融资融券，那么可以说这些的构成券商主要经营性收入的细分的渠道呢目前都不是非常景气，因为今年的股市的实际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券商板块跌幅比较大呢也是有一定的基本面的因素的反应。那么像业内啊经常是用市净率的方式来评判这个券商股的估值，也就是市场价格和净资产之间的比率。那目前上证指数虽然没有跌破就是2016年熔断时的2638点，但是很多券商的估值呢已经远远的低于了2016年年初也就是熔断低点那个位置了。例如像国元证券为例，当时的市净率呢是 1.57 倍，那么截止到今天收盘我们看到国元证券的这个净资产7.39块，股价只有6.85块，市净率连一倍都不到，只有0.92倍，相当于 增持了， 所以在打折甩卖是吧？那么我们看到2016年2638点是1.57倍，目前0.92倍，其实目前的估值水平啊，要比当时的估值水平低了41%。所以众多的券商股东开始抄底模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年内已经有6家券商发布了股东增持公告，有5家潜在的意向增持规模就会超过1亿元，应该说这个股东们的心态呢是非常可嘉的。但是呢就我们在整个市场上情况来看，最近2-3个月之内增持的股东各种类型的公司都有，不乏一些绩优的公司，一些基本面不错的公司，但是跌破股东增持价，甚至有些大股东所谓的承诺兜底价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所以就目前看，如果在这个高周期性的这个券商行业里面还是不单单就说股东增持了这就是底，很多股东可能更长远的一些投资规划，我们一般的中小股民可能并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所以还是以市场见底之后，而不是简单的追随那些大股东的长期投资行为，因为我们出发点和资金规模包括想法都是不一样的，还是因人而异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银行哈。这两天华夏银行呢发布了公告，打算定增大概是292亿元左右啊。其实今年已经有包括农行在内的几家银行定增了，那您怎么来看银行的定增？他们也缺钱。 华夏银行发了公告，然后像他的第一大股东首钢集团啊，第三大股东国网英大，还有包括一个新的股东就是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发行25.65亿股，然后募集规模不超过292.36亿元， 用于补充核心的一级资本。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招募股数和金额可以推算出每股蒸发价大概是在11.39左右。目前我们看到华夏银行的最新股价是7.45，净资产在12.18，所以这个11.39呢有两个亮点啊，一个就是低于净资产在蒸发，那么第二呢它是明显的高于目前股价啊，目前的股价按照市净率算的话呢，7.45去除以每股净资产12.18的话只有6.1折。从这个表象我们可以看出呢，大股东在目前啊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去做增发，应该是在做带头表率作用。主要是两个出发点嘛，我个人猜测哈，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啊核心以及资本充足率，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树立一个鼓舞市场持股信心的啊。那么因为华夏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只有最新一期只有8.06，全市场的平均银行充足率是4.65。如果华夏银行要进一步稳定发展啊，市场规模持续扩张的话呢，它只有通过增发的方式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是简单的增值。那么目前类似的银行，例如说农业银行3.66增发也是低于净资产的。那么目前市净率在0.6折或者7折不到的，包括还有民生交行。那么银行目前他们都普遍的低于市净率的情况下，整个下跌的空间呢应该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针对如果说我们把券商和银行放在一起看的话，可能就弹性而言可能是券商更好一点，但是安全角度来看的话，安全边际来看还是银行更好一点。所以还是可以逐步的去关注一些这些有大股东持续看好的品种。那么我们市场走稳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适当的考虑。 好，非常谢谢资深投资人张小青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不开展逆回购操作到开展265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今天早间关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投资者的情绪经历了由失落到惊喜的巨大起伏。今天9:17前后，市场最先传出的消息是今天央行不开展逆回购操作。在连续3天开展逆回购操作并实施净投放之后，央行突然的收手难免让人感到失落。国债期货走势比较直观地记录了市场情绪的波动。今天一早10年期国债期货高开，开盘之后继续走高，但是因为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而回落，大约是9:37已经回到了开盘价的位置。不久之后反转出现，9:46之后10年期国债再度拉起，直到涨到94.640元，创了上午的最高价。9:46，中国债券信息网挂出的央行公开市场业务公告显示，今天央行虽然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但是开展了2650亿元的一年期 MLF 操作。因为没有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所以全部实现净投放，投放力度比前3天进一步的加码。好，我们再来看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的24时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波动频繁并有所上升，受此影响，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也随之上调。92号汽油每升上调 0.11 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 0.12 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 0.12 元。美国能源情报署最新数据显示，近两周美国原油库存周度数据分别是下降430万桶、530万桶，降到了3.96亿桶，这也是2015年2月以来首次跌破4亿桶的水平，比5年的均值降低了3%。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影响逐渐的凸显，伊朗原油产量和出口都出现超预期的下滑。市场预计11月美国对伊实施全面禁运之后，原油供应将进一步紧缩。此外，利比亚国内冲突再起，墨西哥湾东部遭遇热带风暴的袭击也推动了国际油价的走高。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国际油价将继续维持震荡格局。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的月度报告， 欧佩克产油国八月份原油产量大幅增加，为近两年最大增幅，一方面限制了油价的涨幅，另一方面表明欧佩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部分填补全球原油供应缺口。后期需要重点关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和欧佩克产量变化对国际油价产生的影响。央行日前出台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末住户存款增加3463亿元，逆转了七月份负增长2900亿的局面。尽管居民存款的余额仍在增长，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其增速已经大大放缓。有数据显示，自1979年至2018年至3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速从来没有跌破 9%。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创40年来的最低。与存款增速的整体下滑相比，居民存款增速下滑更加严重。从2008年到2018年短短十年间，居民存款增速从 18% 下滑到了 7% 左右。大致来看，居民存款可以用一个等式来粗略表示，居民存款等于居民收入减购房支出减投资理财支出减消费支出。多名业内人士认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放缓，这是导致居民存款余额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另外，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063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7%， 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而去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9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3%。也就是说，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比去年少 0.7%。买房的首付款和每个月必还的月供消耗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些支出来源。过去几年，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与存款增长放缓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推升了杠杆率。居民贷款增量持续超过存款增量，表明居民的角色从银行的存款供给方转变为贷款需求方。截至2018年7月末，住户贷款比年初增加超过 10%， 与同期住户存款 10%， 同时也推升了杠杆率。居民贷款增量持续超过存款增量，表明居民的角色从银行的存款供给方转变为贷款需求方。截至2018年7月末，住户贷款比年初增加超过 10%， 与同期住户存款 6% 的增速形成对比。今年银行发布的半年报数据显示，国有大行房地产贷款投放规模仍居高不下，尤其是上半年三四线城市的个贷增长明显。事实上，每一笔住房按揭贷款背后都会有一笔首付款，在当前普遍的高首付比例情况下，首付款往往比贷款金额还高，很多家庭掏光了全家6个钱包才得以凑出首付来，而每月的月供支出也直接消耗了家庭的储蓄。此外，银行理财、互联网金融投资以及消费的增加也分流了百姓的存款金额。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银行理财的收益。近期在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下跌之际，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水平也随之走低。监测数据显示，上周294家银行共发行了1585款银行理财产品，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的收益率为 4.54%， 比上期减少 0.06%。值得注意的是，在资管新规落地近半年之后，市场上保本型理财产品仍在陆续发行，发行机构主要为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城商行的保本产品收益率大约是三个月以下的 3.92%， 三到六个月的 4.06%， 六到12个月的大约是 4.27%， 一年以上的预期收益率为 4.45%。从2008年9月15号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至今，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数据显示，从2008年9月15号到2018年的9月14号的十年时间，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254%， 标普500上涨 132%， 道琼斯指数上涨 129%。 而国内的 QDII 基金方面，成立超过10年的 QDII 基金有9只，区间收益最高的是交银环球精选，涨幅 157%， 工银瑞信全球配置涨幅 156.57%， 海富通海外精选涨幅 117%。 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刚才所说的涨幅是他们区间最高的一个涨幅，并不是成立至今的收益。那么如果按照成立以来的收益计算，首批的四只 QDII 基金当中，除了华夏全球精选获得了 6.6% 的收益，其余三只 QDII 基金至今仍为负收益。而同期，就是2007年10月至今，标普500指数、道指和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已经翻倍。多家上市公司回应台风山竹对公司的影响情况，海南制药、安奈尔、国联水产称没有对公司造成影响，新锐科技称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比较小，超声电子称公司经营正常，温氏股份则表示公司提前发布了台风灾害天气预警，做好了超强台风应对的准备工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这个行情又现地量行情啊，就是没有更低，只有最低是吧？还是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 哎，反正是低来低去的，还是真是出现了一个低点吧。反正看着，其实怎么说呢，肯定大家心情都不好，是这么一个状况呗。 没有吧？美版的心情不受影响吗？可能还更好呢。 啊，这个其实确实是啊，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不能说是开个玩笑，但是反正我们去和大家或者说朋友们聊天啊，或者说和我们的一些投资者去聊天啊，都是其实还是蛮高兴的，就因为我们已经在有一段时间了吧，和大家去说是目前市场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因为那我记得其实咱们和节目里的朋友们也一直在说这件事儿，所以其实如果说朋友们还是就是我是不幸是严重了嘛，要是说但是大家是跟着来去做的话，我其实觉得应该是开心的，但是市场氛围确实是这样嘛。 好，那你分析一下今天为什么是成交这么低迷呢？ 其实怎么说呢，咱们先不看目前的是这个一个大的环境来说，其实我们知道目前来说有两个事情其实很符合规律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两个连续的假要来了，一个是中秋，一个是 国庆 对吧。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去回顾去看一下啊，其实就会发现就是每逢假之前其实就会遇到这么一个状况，因为很简单嘛，大家脑子都飞了，就在畅想着我们中秋哪儿近郊 happy 一下，对不对？十一哪儿远郊 happy 一下，其实不太有心思去放在那个股市上来了。其实这是一个别，就是先不看这个，咱目前这个时间段，其实回到之前的一些时间，其实都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会造成目前一个交易量比较低迷的状态。那再放到目前的市场上这么一个状态， 下，其实就会看到了目前这么一个稍微不太漂亮的这么一个状况吧，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啊，那 就是大家都想着过节了，反正这段时间行情也不会有大的起色，不如呢少看少做是吧，带来了成交量的低迷。 对，就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是等于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市场上没有一个说确定性的主线和一个逻辑吧。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这个市场上其实有几个说法啊，就是能看见一个叫什么一些老妖股最近 是吧，带来了成交量的低迷。 对，就这是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是等于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市场上没有一个说确定性的主线和一个逻辑吧。另外一个我们会看到这个市场上其实有几个说法啊，就是能看见一个叫什么一些老妖股最近走的还是 特例 A 对吧？ 行的， 对，这个问题就是啊，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什么叫老妖股？一般来说，其实你抓是不好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就是对于说，就是就我们来说啊，你去抓不好抓，就是另外反方面就是你市场上不好操作，那不好操作给大家就是慌嘛，慌来说，再加上说也会到节日了，那也会另外一种方向拽着我们把就是不要去做的这种力就会很大，所以说会对市场上也是会有一些冲击吧。那另外一个还有说我们从一些央行那些动作来看，其实会有一些对市场情绪的影响。那就我认为啊，个人认为这几个因素会造成今天的这个量的这么一个就是不太好看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但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些活跃的板块，比如说燃气水务、燃气这一块啊，近期呢一直是很活跃的啊。 没错。 另外就是油气服务啊，就油服板块也很活跃。你分析分析， 其实这个怎么这两块，其实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它会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推动会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不仅是这两天，其实我们从前一阵子吧，就是前一阵子就市场其实还是在一个其实低迷状况，油服会在三天两头会给你来这么一下子。其实这个和我们的一些说这大方向，说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说推广基建，其实也是一块的一个联动性效应。这是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能看见它只是三天两头的一个冒出来这种状况？一个是其实直接性不太强，但是呢，市场上就是心有余悸的那么状况，所以说会造成目前让我们会看到，就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热点了，对吧？那我们去挖呢，只能是说从这一块时间，从这就是这几个方向去挖吧。所以说我们看到有可能说是三天两头冒头，但是也不会说有持续性的现象啊。 嗯，其实说到这个燃气领域啊，我们发现这几天的波动性是很大的。 那对，就是刚刚还说的比较接地气，就是老冒头，但是它没有什么持续性的一个状况啊。 嗯，好。另外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这个疫情啊，就是这个猪的这个疫情啊，今天呢又发现一起啊，是在这个内蒙古， 没错。 所以是不是关于这个养殖这一块呢，大家要有所留意哈，要有所留意。 没错，没错。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和这个成交量啊，包括这个 IPO 的数量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券商板块啊。现在呢，券商板块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啊，是创四年的新低，不足3.89%。券商股的至暗时刻来临了吗？我们在广州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朋友们，稍后见。 股票行情有涨有跌有震荡， 股市观点，听你听我听大家， 股市大家谈。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 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土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的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作为券商的从业人员，今天呢要聊一聊自己所在的领域哈、聊一聊券商是不是进入了至暗时刻啊？至暗时刻代表着什么？我们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是不是就代表着至暗时刻，还是说这个黑暗要持续一段时间？你什么样的观点？ 这个啊，咱们其实不太好说去预料说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怎么黑暗，但是和大家可以去说一下目前的那个状况。其实我们说刚才就是主持人说的至暗时刻，其实为什么说这么说啊，是因为我们看到啊，其实我们券商嘛，对不对，其实盈利的几个点啊，和大家去说，就是我们就大家来我们这交易，我们赚赚佣金，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投行呢做 IPO 业务啊，再融资的，或者说资管做一些资产管理计划，或者说做一些通道类业务。那咱们一个个说，你看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几个盈利点来说啊，今天交易量这么低，大家肯定知道市场上没人交易，对不对？我们收佣金嘛，就是收的一些经纪业务佣金，就靠这个了。那你这低量越来越低，那我们佣金所产生的相应的佣金可能越来越少，就是我们的一块业务， 相当于2015年的1/6吧。 哎呀，这有点惨，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你看看我们还有一个大头，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高大上的投行啊，上市 IPO 对吧？再融资，那我们会发现目前咱们的 IPO 收的还是蛮紧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再融资其实也是不太好做，那所以是这块又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太理想。 今年这个 IPO 也就中信证券，日子稍微好过一点，有些券商这个上会的企业为零，有的呢就是被否的比较多。 没错，这就是严格了嘛，咱们说的这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上会说否的多，对不对？咱们就是说明我们的审查对非常严格，那也是对我们上市公司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对于我们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很负责的现象，但是实在不太开心的就是我们的收入就会相由于这个严谨的一个态度嘛，就会让我们有一些会减少，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啊。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分析啊，再分析这三块。还有一块就是你说的 资管 业务， 对吧？资管我们看到也知道一些什么资管新规啊，或者说我们一些就是对一些金融行业的一些就是监管吧，使得我们这一块其实收入还是有所降低的。那另外还有固收，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有一块，就是今年虽然说股市不太好，但是债那一块还不错，但是其实也是说有所收缩的。所以说我们能看到整体的一些业务都是就收入在降低嘛。我们去看一些数据来说，应该主持人那会有数据，其实数据嘛，我们看到整就我们的一些收入其实已经是下滑的很厉害了，造成我们的就是一些 PB 啊，就会也是现在目前跌的也是非常，就是收缩的也是非常的低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说 到了一个相当就是至暗的一个、也不叫至暗吧，反正一个非常黑暗非常黑暗的一个状态了啊。 好，确实有一句话啊，是一位券商的老总啊开玩笑的时候说的，说买券商股啊还不如买余额宝呢。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今年啊除了几个次新股之外，像中信建投啊南京证券之外啊，大部分的券商股都在跌，跌幅最高的达到 60% 啊。这个 没错， 大概还有几只不错的股呢，虽然跌但是跑赢大盘，比如说中信证券呀、广发证券呀、华泰证券、申万宏源，这都是大的证券公司啊，也跌，但是呢没跌得那么狠。 没错，这其实这个现象其实也很好理解吧，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其实不仅我们以前集节目是和大家去说嘛，其实我们所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所有的行业都在进行内部的一个调整，而且所有的行业都是在向龙头集中的这么一个状态，除了一些那个细分的科技行业啊，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科技行业有可能会有一些由于一些技术领先所造成的不是这种状态，但是还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那所以其实券商这个板块也不例外。其实刚才您说的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一些大的券商、龙头的券商，他们其实虽然说有些下滑，但是整体来看其实还是盈利还是就是算佼佼者吧，龙头还是龙头嘛啊。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跑赢大盘就算赢。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可以是这么理解的。对，还是怎么说呢，其实这咱们去回过头来看啊，一些大券商其实对于它的一些那个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有一定的一些保证在这里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跌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抗跌的一些能力在这儿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龙头还是表现的还是比较好一些的，就是说我们能跑赢大盘嘛，对吧，所以说也是在走势也是在下跌状态，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保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对于它来说走势会走成这样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的啊。 刚才您谈到了净资产收益率啊，其实在过去三年券商股的净资产收益最高的是2015年达到 20% 左右。 没错。 那么16年呢也有几家公司超过了 10%， 那么17年就少一些了，17年少一些，到现在呢是个位数，大概是在 3.8% 左右啊，这是四年来的新低。就算是原来走的比较好的像广发证券这样的啊，连续几年都是在 10% 以上，那今年呢上半年统计大概也就是不到 7% 这样一个水平。 对，咱这他们是逐渐在下滑，但是我刚刚想跟大家说，就是他是在一定程度，就是说他们不会说跌到一或者跌到二，他会有一个基准的一个最根本的保证。所以说为什么说，就是他的这个最基础的保证是保证了我们说龙头券商能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解释的原因吧。这样啊。 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券商他们的大股东在增持，今年呢也有好几家，至少六家券商发布了股东增持的这个公告。 没错， 你怎么来看这个大家都在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券商啊，就是说跟就是包括我们说增持了，或者说不止大股东增持吧，还有很多券商其实也做了一些员工持股计划啊，然后他们这些其实能看到啊，所有的价值都是他们增持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说的 PB 也是低，就已经很低的这种状况，对吧？所以说他们增持其实想法很简单，我们就已经我们的 PB 都这么低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但券商最基本它是能守住一定的一些净资产收益率的。那在这种情况，其实能就是说打白话点，有一种在等于说是在捡便宜买便宜东西的感觉，所以说大家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刚才就是比较符合就是至暗的这么一个逻辑，对吧？这个你毕竟是我们到一个相当就是很寒冷的状态之后，会 资本市场会有一些缓解的状况，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影响我们券商的收入的这么几个状况，其实和我们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起起伏伏是有很大的联系的。 嗯， 当我们看到治安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或者经济政策的一些转好，或者一些政策一些放松啊，会整个带领着资本市场会再往会回暖，回暖之后，其实我们几项业务会同时受益的。同时受益之后，我们业绩就会转好。那从而来去看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其实就是在捡便宜货嘛。所以有这种预期在，所以导致的说一些我们说大股东啊在增持。那其实他选择目前这个节点去增持，也是我认为啊，其实也是有一些叫什么统计学的那一些的概率在这儿吧。因为我们去回顾一下，比如说我们会回顾一下美国市场啊，或者说回顾一下我们香港市场啊，其实都会在他们的经济会有一些动荡了之后，我们看到就是金融板块的一些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牵连，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受是影响最大的这么一方面嘛。而且从目前的一些数据统计来看，我们去对标一些美国啊，或者对标一些香港啊，其实我们目前我们的一些 PB 其实和他们当时的一些会有复现，就是已经快到了他们当时的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们因为有假设嘛，对吧？我们那个二级市场里面有什么历史会将重现这种假设，而且说通过历史之鉴来推断来说，目前我们的一些 PB 的价值其实也是到了 你的意思是说啊，以美国市场为例，以香港市场为例，他们在资本市场出现大调整的时候呢，券商股和目前咱们的这种估值啊，差不多 调的已经差不多了。其实很简单，就像美国那些著名的投行在他们的经济出现一些动荡的情况下，也是大幅调整，对吧？大幅调整，反正也很低吧。但是我具体数字不太记得了，反正它调整的幅度也挺大。那随后随着一些就是他们经济的一些回暖之后，对吧？所带来的我们的回到了一些投行来说，就是我们的证券公司啊。其实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涨幅。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以证券行业为例的话，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跌的比较深，深于大盘整体的调整幅度，涨也会强于大盘整体的上涨的幅度。 对，因为我们刚才从基本面来看，我们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几大收入板块都是在受影响的，但是你整个你经济回暖之后，我们是等于说是多线开花。不像说比如说我们像开一个行业啊，说你们行业出现回暖，你还是单线开花的状态，那我们属于多线开花，所以说给我们的一个弹性就会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啊。 那我们一个月来说啊，这个经济业务啊，现在这个佣金确实和成交量息息相关。 嗯， 一旦整体大盘出现反弹的话，那你们这块的收入毋庸置疑是吧？因为这个它不存在太多的变量。 对，没错。说到佣金，其实大家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啊，其实不仅是说我们受到了一些成交量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如果说去开户吧，大家肯定知道大家现在佣金都降得很低，也是说从前年还是去年开始吧，大家都开始往低佣金走，其实这方面已经开始使得我们是有收入有一些影响了，再加上我们看见成交量量低，那所以说刚才像您说的似的，当市场出现缓暖，成交量首先就会也跟着会起来嘛，这是在一方面会就是会加大我们收入，这一方面其实另外一方面和我记得之前在年初的时候吧，和大家去聊过一些，就是我现在干的一些就是财务管理业务，其实目前我们认为啊，也做过一些市场调研啊，其实市场经过大的洗礼之后，大家会有一点共识，就是希望把一些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那这个东西也是券商我们现在能看到去转型的那么一个方面，大家很多人在做财务管理业务，所以说这方面也会成为我们经济业务的一个亮点出来。 就是你的意思是传统靠收这个手续费的这块的比重会慢慢的降低，同时呢资管这一块所带来的手续费也好，服务费也好，这块的收入的比重会增加。 它不能叫资管，这是我们零售的一个新的形态，叫财富管理业务嘛。就是这也是零售的，所以说这一块会 就是说你就会同一个是我们量起来了，我们佣金会起来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是我们低佣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在另外发展方向就是我们通过财富管理把佣金提上来。所以说这是两个在对于经济业务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变化，到导致的这一条线条上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向好的一些转变啊。 所以这也就谈到了你在这个时间段怎么选券商的问题啊。 嗯。 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存量的客户啊。 对， 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新的业务啊，这个叫做 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这一块开展的怎么样？ 所以说一个就是我们看其实谁第一个很好解释嘛，就是龙头券商，因为它的毕竟它的用户多，对吧？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各家券商，就是这个新的，这也算也不虽然说是老业务吧，但现在这个应该是出现就是做成样子的，其实也是 有一些气候了，就在这两年。 所以说我们需要看哪一些是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那这个看的话，咱也不能挨个去打听，只能看年报了，半年报了。 对，这些 这块的数据他们增长的怎么样？ 对，这一些就是需要大家还是去细细的去研究嘛。 需要下功夫的。 对，但是如果说是比如说因为大家也是毕竟你做交易嘛，也得接受券商，对不对？所以说您可以去切身去调研一下嘛，对吧？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特别就是这种关系，就是这东西得落地，就什么时候用起来您觉得舒服觉得好，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投资价。说您如果去调研觉得您所在的券商财富管理业务开展的非常好，哎，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这个确实就是你去走访身边的朋友啊，问问他们的评价， 哎，对对对， 口碑怎么样。另外就是要看券商发布的半年报啊年报啊这些数据是有没有实现增长啊，多维度立体的来研究。其实这块呢我赞同华兴的建新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这种投资理财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就是散户股民虽然还是占大多数啊，但是这个还有很多人开始转向了委托机构投资，专业投资机构啊，来进行打理自己的财产。那这块其实也是各家机构竞相争夺的对象啊， 对 啊，看哪家能杀出来，这个就是有非常长期的一个投资价值。因为一旦这个口碑形成啊，趋势形成，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逆转的。就跟原来那个华夏他这个基金， 没错， 著名的这个基金投资经理， 对， 一样，大家会追捧他的。 对，这就是这确实就是一个羊群效应那种状态吧。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所以说这两方面就是我们觉得零售这一块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就是转变吧。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看投行业务，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状况就是 IPO 收紧，这个没有办法。但是还我们还有一些再融资业务，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那个目前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说那个行业内在整合，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就是行业就是每一个行业吧都在一些内部的消化，所以说目前使得在这个消化阶段，其实使得一些上市公司或再融资业务啊，或者说你这个行业里面再出来新的一些就是好的一些公司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说嘛，咱们要说看未来的变化，未来变化我们还是认为是当我们就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之后，其实整个不管是每一个行业吧，在它的一个点之后，就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下，其实那你的对不对？不管是说是那个优质公司再上优质公司上市啊，或者说你上市公司做再融资啊，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再需求量。那这样来说，就会再会带动我们的就是投行的这个部门会这个线条嘛，会有一些收入在。但是还有个问题去和大家去说吧，这一方面肯定是得看我们那个，肯定是得看投行能力。那毕竟来说我们这个市场在另外一个转变的一个情况下，其实还是也会出现一个狼多肉少的一个状态。那虽然说我们看到整个行业会有向好状态，那还是从这个线条来说，我们还是也是照样需要拼各家的一些能力了。 说到投行业，我就 IPO 这一块啊，其实现在我们看发审委也够忙的，就人家也到了这个体力啊、精力的一个极限了，人家也努力的在工作。当然这个看发审委也够忙的，就人家也到了这个体力啊、精力的一个极限了，人家也努力的在工作。当然这个要求更高了啊，标准更严了。所以呢这个通过率就不如原来高了。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叫什么， 狼多肉少， 对 吧？僧多粥少， 粥少， 就这局面。那最终咱利好的还是这些大的券商啊。 对，其实这个也不太，大券商就是说概率大，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这个东西还是拼能力的， 嗯， 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还是看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用看券商，其实就是看团队，因为你毕竟说你这个东西不是说，大券商我送 IPO 就是通过率高，对吧？你当比如说就举个就不太恰当例子，就是说你大券商的人，如果你写的材料差，你的公司不行，其实照样过不了。 但这块儿就是作为普通投资人来说，这很难预料，因为这个券商自己都不知道这个举荐的这个保荐的这个公司能不能过。 对， 你要让股民去猜哪家公司今年啊这个送上去的公司通过率高，这个难度太大。 对，只是说只是跟大家去说一个基本现象嘛，但是说按您说的那个还是去。其实概率还是挺大，就是说肯定还是大学生比较利好的，因为毕竟 说我从概率的角度来说， 对对对， 我只能相信他们更多一点， 因为毕竟是说经验足，对不对？接的活多嘛，你活多，说你练经验呗，你多练几次，这还不就有了嘛、 嗯嗯？ 这是这个线条我们所看的一个变化吧。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资管啊，对不对？也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那、就比如说像私募的一些业务来说，你看目前市场。不好，肯定一些业务就会随之而来的减少。其实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嘛。其实也是逻辑也很简单，等我们市场逐渐变好了以后，资管或者说我们的固收其实都会相应的，就是会好做一些。 嗯、 所以说是对应来说，我们的每一个线条都会有一些收入性的一些就转变或者提高，其实使得我们看到了。整个对于券商整个公司来说就会有一些好转的一个变化。 嗯，券商股也不少，现在呢有一些估值比熔断的时候还要低啊，而且呢低很多很多。 没错没错。 如果要在里面挑选一些公司的话，你个人认为有哪些方法和技巧？ 技巧其实很就是三大方向吧。技巧其实不用说，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去强调一个就是龙头效应的问题。现在就是不管是就是。一直在说，不管是券商还是说，不管说别的行业，现在目前这种状况就是在调整的一个状况嘛，肯定是大的或者龙头的他们的一些防风险能力啊，或者说他们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已经被做大做强了嘛，所以说抗击打能力也比较强，因为毕竟之前有一些好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所以说龙头应该去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些业务，比如说刚才跟大家去说哪，像我们财富管理业务哪家做的比较强，因为这一块其实。他做得好的话，就会给他的一个回暖后，或者说以至于他以后的业务的发展一个形态。 不直接看估值，看市净率吗？ 这些，因为我们看可以看到，其实怎么说呢？大家都是目前，你要是这么看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都现在都属于一个是哎捡便宜货的状态。 就是挑哪家最便宜买哪家。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好吧，因为我毕竟和大家去说了，整个行业属于就。不光是说券商，其实所有的行业都所有的行业都在去洗牌。你洗牌之后，其实目前在看这些指标，其实不建议大家作为一个主要指标去看了，因为毕竟你洗牌嘛，你不知道是什么个状况， 就差的可能更差。 对，这是所以说我们还是从基本面去出发，看看哪一个公司确实是。好公司是吧？就是这咱说的比较直接一点，这样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就是我们应该去应该重点去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另外我有一个思考的点、观察的点啊，供大家来批判啊，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金融开放啊，也在这个按步骤进行。 对对对。 那么外资能够占到券商整个股份的51%。 对对对， 以上啊， 对， 那么会不会存在就是某一些中小券商最终被外资控股的局面出现，从而从某种程度上，短期上有一波上涨，有一个利好。 这个确实是，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怎么说呢？这么去分析这两个事儿啊，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件事儿，有可能我认为是成为炒作的这么一个方向。但是 我说的是短期嘛。 对对、没错，就是但是我们和就我想和大家就是我这人一聊就老爱聊理想，聊未来，聊价值投资嘛。但是我们从实际情况去咱去分析一下啊，就是说因为外资券商有很多不接地气的事儿，比如说我们会知道，国外的一些他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些份额来说，其实就是。 个人投资者是较少的，几乎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其实来控制我们属于是个不接地气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呢，我们又知道我们现在的就是对于我国来说，我们还是个人投资者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份额。那你去控制小券商来说，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你打市场份额就是有一些困难嘛，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对于国外的一些机构，他们来说，他们擅长在哪？擅长就是我刚才和大家去说的，就是财富管理这一块，他们做得很好，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我说白了，就是咱们的一些业务形态或者形式，其实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在这种方向有可能会造成了一些。就是互补吧，所以说这样会就只为什么说一直在说去炒作，有可能会有一波，但是说长期来看，你需要去观察它接不接地气，会不会出现水土不服，但是它把它的理念带过来，会不会产生出好的化学效应，这是我们去看的。但是有一个方向和大家去说，一定，大家应该去思考或去掌握，就是我们互联网这一块，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其实影响的。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大的各个行业，对不对？都在做影响，所以说互联网我们认为也是，会券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它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的传播速度变快了，使得市场更加的有效化，对不对？那是也是拼市各家的一些实力的一个表现，也是各家券商去展示自己实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所以说，在互联网去，我们也会去看一些去报道吧。各家其实各家大型券不管是大型券商还是小型券商，大家其实都在用重金去布局这一块。所以说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说的外资进来，他们其实也会出现水土不服，你毕竟不知道中国，你在国外也许你说你互联网玩得好，那你毕竟不知道中国互联网玩的是什么个状况，对吧？所以这事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回来也是互联网其实这一块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方向。但是说如果加达到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是外资这么一个状况来说，其实对于他来说还是会造成他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一点其实我现在不好说，但是也希望大家把这几个点去留住到大家的脑海里面去，就是思考一下吧。 嗯， 不确定性，所以这一点其实我现在不好说，但是也希望大家把这几个点去留住到大家的脑海里面去，就是思考一下吧。 嗯，好，我再提供一个思路供大家批判啊。啊，我专门从这些歪门邪道当中啊，去找一些突破口，就是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入流出，因为很多公司都会发布这个总共有多少职工啊，减少了多少，增加了多少。你看银行最近就是炒得比较凶嘛，啊，这个减员，但是呢，最近又大规模的在招聘啊，券商也是这样，是吧？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明星的研究员呀， 对 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分析师啊， 对， 有离职的情况啊， 对， 等等，是不是这一块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证明这家公司内部团队的稳定性？ 其实稳定性，我也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从大的方向来看啊，是这样。说白了，这个圈子很小，你就是明星分析师有，就是肯定几方面吧，一个是。平台更好，给他的自由度更高，他就愿意去哪儿。但是还是，其实也不是跟管理说稳定性关系说大吧，也肯定大。但是其实这个影响度也不是太高。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嘛，明星分析师去到哪儿，其实整个一个会对一个这个券商的一个提振度，还是非常有的。所以说这个您说这个点也非常好，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明星分析师的。 我们不关注明星分析师，我们关注那老人是动荡的，我们关注不要去碰的。 对 啊，那些雷避开了，也许剩下的也就是不错的价值投资的公司啊。 没错， 结合刚才那些一起来分析，找一个您认为还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公司。 没错。 那券商股目前的情况呢，还会更坏吗？有人说估值不能参考历史最低的估值，有可能还会再重塑一个 对 历史底来。 对， 说这也都不好说啊。 对， 所以。也不建议大家呢轻举妄动。 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所提的点啊，都是去大家去参考的拐点嘛。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再会。 志同道，行志远。